第57集，比较。小精灵表演是一场秀，包括互动游戏什么的，还有明星助阵，很是热闹。台上的人有麦克扩声，台下的粉丝和游客也是尖声嘈杂。 我这地方选得好吗？人越多越不引人注意。许少卿确实聪明。 安里走进洗手间，有两个男人正对着小便池小便，其中一个拉裤链转身看见安里的大白腿，差点一屁股坐进尿池子里去。另一个让他一晃也回头看，立刻就尿在了鞋上。 我是男的。 外面一阵尖叫声遮住他的声音，他又大声重复道： 我是男的。 那两个人大概是玩家，看出了他的造型，哈哈哈的笑着给他比了个拇指。尿鞋上的冲了一下鞋，收拾完出去。安里松了口气，走进一个隔间。这几天他让这身衣服弄的也没有办法用外面的小便池了，都是进隔间解决。肚子里确实有些存货，他打算见许少卿之前先解决一下。安里锁了门，把裙子扯到腰上，极尽收尾。突然身后的门一震，安里一惊，回头就看见一个黑影冲了进来，一把按住了他。 我操！ 他差点转体180度跪下去，黑影粗暴地拎住他，把他从身后压在墙壁上，反手给锁上了门。耳边许少卿的声音野蛮又急躁，跟刚才人前温和冷静判若两人。 让我尝尝你的开心魔法到底有多开心。 放开我，你发什么疯啊，你这么多人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，都不用读条的吗？ 许少卿双手箍着怀里的人，亲完他的耳朵，又吻他的后颈，弄得安里像猫儿一样拱来拱去的躲着。 我想要你。 你别逗了，这里是公共场所，外面全是人。 安里努力回头想正视这个疯子。此时外面在一阵尖叫欢呼中响起了音乐，和所有大场合公放一样，低频咣叽咣叽的震的地都跟着颤动起来。这个噪声的海洋让身后这个人肆无忌惮了。许少卿一把抵住他的脖子，他看见安里的裙子和小尾巴都已经提到腰上去，露出里面弹力贴身的白色内裤。许少卿拉着内裤的边使劲拉满又弹回去。 换装备了，想专门露出来展示的什么？真他妈贱。 你个 gay 少放那些直男的狗屁。哎呀，你放手，我上班呢。对了，你不是不在办公场合搞的吗？ 你不是说让我回去上班吗？ 我骗你的。 你不是很有契约精神的吗？我郑重地告诉你，你放开我，我得走了。 小鱼儿，咱们玩个好玩的吧。 我真的不会。 你信我，我跟别人这么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喜欢。 安里突然身体僵硬了，他好像堵住了喉咙，语气生硬。 不，我不会，我不要。 妈的，别人都会就你不行，学一下。 那你直接找他们行不行啊？干嘛非要找我这个不会的呢？ 安里觉得这音量外面的人大概都能听见，愣了一下，然后他用力地甩了一下抱着他的许少卿，又推了一把，竟有力地把许少卿给推到对面的墙上去了。安里自己都意外了，看着一脸错愕的许少卿，但没有再说什么，扯了扯裙子就直接去抬了那个门栓推开。突然看见有个进来的男人正往这边边走边看，只能又慌忙地关上了落锁。回头靠在墙上的许少卿嘲弄般地看着他。外面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，刚才还充当迷幻剂的嘈杂声音，现在却似乎瞬间就与气氛格格不入了。 你衣服都不穿要去哪儿？ 衣服给我，我们的固定关系到此为止。 固定关系是你说的，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，左一遍右一遍也是你说的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呼来喝去的狗啊？怎么你就只是想要男人，根本无所谓到底是跟谁？是吗？ 难道你有所谓跟谁吗？你这个烂地瓜， 先管好你自己吧。 安理说完就后悔了，这话虽然是事实，但好像太难听了。 我 你生气不就是嫉妒我说人家比你厉害吗？笨蛋。 是。 许少卿没有想到安理这么实诚，突然失去了打击的目标，竟无言以对。安理心里确实非常的别扭。 可是我都已经不要你的钱了，我再不行至少也给你省钱了吧，就算只是身体关系还是有区别的吧，为什么拿我和他们比？ 我没有。 有，你就是有这个意思，反正你那么有钱也不差我一个免费的，你去找个聪明的吧。再见。放手，放手。都是成年男人，别这么狗血吧。 我都说了我没比，我没说过再见不领，我那儿新年的会员费都没有续，我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只有你一个。哎呀，你他妈的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靠， 我就是算了。 安理拧着眉眼审视着许少卿，好像许少卿这种人还真的能让他瞧出什么端倪似的。许少卿看着他认真端详自己的神情，突然很庆幸安理笨，刚才那插曲居然这么快就拐过去了，难以置信。他抱紧了这个笨蛋。过了会儿，许少卿松开安理，然后又说了些什么，两人交涉一番。但安理脑子里某个最闪光的神经元还连结在30句对话之前的那一句话里。 许竟然没有续会员费。 之前在安理家，他给许少卿做安全性行为普及时，许少卿提到过他常去的那家会所是会员制。后来安理就在网上搜了一下两人相遇那个地方的会所，几番周折他找到一个同名的小网站，表面上是个很正常的休闲中心，不过会员费高的就不像个正常的休闲中心。成为会员需要缴纳一笔入会费，然后每年缴纳年费，停止缴纳年费就失去会员的资格。 入会费很贵，几乎顶上2件定制西装，断缴的话不就说明许2-3个月以后要再缴一次入会费吗？这他妈的不是亏大了吗？他这么聪明不可能不会算账吧。他是为了我当时说那些话，所以想证明自己在固定关系期间不会去会所吗？ 安理不想许少卿拿自己和会所里的服务生比较，因为他分明已经没有在做那个了，但在许少卿心里好像还是一样的。也许在他眼里给不给钱都没区别，他们两个是不会因为安理拒绝了许少卿眼里那么一点小钱而平等的。虽然那点小钱对于安理来说是早晚连轴转3份工作那么多， 但是许少卿没续会费，以后需要花比买我更多的钱重新入会。 我不要你钱可不是让你这么浪费的吧，给那种万恶的黄会所还不如给我呢。靠。 喂 啊， 你又想什么呢？我真是 我在酝酿。 许少卿可不像安理那么傻，但他没有说话。隔间内又恢复了沉默，他们能听到主持人正带着嘉宾和观众做一个互动游戏，欢呼声笑声被放大无数倍的麦克声交杂在一起。安理想着，如果是在去年黑白无常给他看了一下这个场景，然后告诉他这是他明年的样子，他绝对二话不说就跟着俩人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安理就挣扎着坐起来，用纸巾把许少卿脖子和额头上的汗擦掉。 你把衣服脱了散散热吧，后背肯定都湿透了。 看什么？我的假发乱了吗？ 许少卿擦擦手，然后给他把假发理顺了些，又把兔耳朵摆摆正。 好了。 安理抬起门栓，打开一条缝隙往外看。 我先走，你收拾好了再出去。 然后他飞快地闪出了隔间，故作神清气爽地走掉了。